着明月，明月照苍穹，谁的谁又爱着谁？君子爱求美人，美人却爱英雄，中的是浮世的捉弄。春风吹着杨柳，杨柳吹日落，灯火阑珊也等你不来。暮回墙圈姻缘，姻缘圈你我，圈住你绝不再错过。爱着你跟我紧紧长着腰，风雨满腰一起闯，你是照进我幸福的光。爱着你跟我紧紧长着腰，请你和我一起唱，就唱一岁一次我爱你。跟我今天长这样，明天还要一起闯，你是照进我幸福的光。带着你跟我今天长这样，请你和我一起唱，就唱一三一四我爱你。谁又爱着谁？君子爱求美人，美人却爱英雄，中的是故事的捉弄。春风吹着杨柳，杨柳吹日落，灯火阑珊也等你不来。不会成全姻缘，姻缘劝你我，劝住你绝不再错过。爱着你的我今天长这样，明天还要一起闯，是照进我幸福的光。爱着你的我今天长这样，请你和我一起唱，就唱一岁一次我爱你。爱着你的我今天长这样，明天还要一起闯，你是照进我幸福的光。爱着你的我今天长这样，请你和我一起唱，就唱一岁一次我爱你。今天长这样，明天还要一起闯，你是照进我幸福的光。爱着你的我今天长这样，请你和我一起唱，就唱一三一四我爱你。爱着你的我今天长这样，明天还要一起闯，你是照进我幸福的光。爱着你的我今天长这样，请你和我一起唱，就唱一三一四